今日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七节。我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世务缠身，好叫那召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努力的农夫，你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今日好高兴我哋石牧师喺当中为我哋正道。正道嘅题目系动起来的教会。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咁好高兴咧，我哋喺2024年咧见到大家吓。不过咧，我而家今日咧就唔抛头露面啦，咁啊遮住半边面吓，因为咧都有啲唔舒服，费事咧感染大家。好，咁我哋一齐，我哋有祈祷啊。好，主啊，求你去帮助我哋，让我哋开我哋嘅心，我哋开我哋耳朵，以至我哋能够聆听你嘅说话，让你嘅说话咧入喺我哋心里边，被你咧去建造。愿主你就系咁帮助我哋。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字而求，阿们。是啦，我们去到2024年呢，踏入我们一个教会的新的年度，所以呢，很希望呢，我们由一个动起来的教会呢去开始下我们要启动的教会，所以呢，你看到呢，我们恩福还浸信会呢，我们成为一间有脚即会走动的教会，我们呢有动力这样去走出去不過今天我們先去想想怎樣去思考一個有動力的教會之先呢首先我想跟大家講一個故事，講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就是三隻小豬的故事。有沒有誰沒聽過？沒聽過，沒聽過三隻小豬。哎呀，這樣聽一下吧。三隻小豬的故事裡面就是說，從前有三隻小豬，他們即係咧，要各自咧去揾自己嘅，即係建立自己嘅屋企啦嚇。咁但係咧，當中咧有隻虎視眈眈嘅狼咧喺度想食佢哋喎嚇。咁啊，結果咧阿大豬咧就起咗一間即係稻草嘅屋嚇。咁啊，喺諗住好安全啦，好安穩嘅時候咧，跟住咧只狼就嚟到，見到呢間稻草屋點啊？佢就用大口氣咁吹。啲狼啲狼好勁啊！啲喺一吹咧就吹散咗間屋，跟住大豬就驚啦，跟住就走去揾阿二豬。二豬咧就起咗一間咧，應該係木屋嚟嘅，木屋嚟嘅。跟住咧就匿埋喺二豬屋企裏面啦，大豬二豬一齊。跟住狼又嚟到啦，見到佢哋一間咁嘅木屋嘅時候咧，點樣對付佢哋咧？就應該係燒佢哋間屋用火燒佢哋間屋嘅時候咧，跟住間屋著火，跟住咧就。大豬二豬又好驚啦，又要逃避只狼啦，跟住走又走到去到咧阿三豬屋企，阿細呢個細豬啊，佢係一間咧用磚牆咧做嘅屋，係一間好穩陣嘅屋。結果咧，即係只狼咧又吹又唔得，用火咧又燒唔起，跟住咧即係冇辦法入到間屋。結果咧，只狼咧就好灰心咁咧就離開咗，食唔到呢三隻小豬啦。而家有印象嘛？呢個故事真係一個好特別嘅故事不過咧，呢、這個故事咧原來仲有續篇嘅。不過咧，你可能未聽過，等我由我去講解，因為我都係第一次講因為係我作出嚟嘅這個三隻小豬嘅故事嘅延續係咩呢？原來呢三隻小豬後來咧好感恩咁樣，佢哋有一日信咗耶穌三隻小豬信咗耶穌之後，佢哋就好熱心教會侍奉，亦都好想咧去。成就上帝的心意去建立教会。於是三隻小豬都分別想想怎樣去為神去建立一間教會呢？大豬呢就怎樣想呢？大豬就很想去為神去起一間很華麗的教會，就好像現在去想像到在台灣裡面都有一間這樣的教會。你知不知道這是什麼來的？玻璃鞋嚟嘅喎，真嘅喎，唔係講笑喎。呢個係真係喺台灣裏邊咧，嘉義裏邊咧有一個咁樣嘅高踭鞋嘅教會因為叫佢玻璃鞋教會。哇， 好靚嘅嚇，兩層高，你見得到咧，全個嘅景物咧都係由一堆咧係好靚嘅玻璃咧係砌成，係有320片咧嘅玻璃去做成一間咁嘅教堂。哇！大豬都好興奮咧，好想建立一間咁嘅教堂。不過你知唔知台灣呢間教堂用嚟做咩噶？呢間教堂咧唔係攞嚟崇拜，唔係攞嚟咩彌撒，係啦，係攞嚟結婚用嘅。所以基本上呢間教堂咧，淨係攞嚟咧結婚嚟俾一個好靚嘅場地咧，俾人哋去租借咧嚟行禮用嘅。大豬就好想諗下，係咪建一間咁嘅教會咧？嚇！咁你見得到咧，入邊係好華麗嘅。OK。望上去咧，係個好靚嘅高踭鞋。咁大豬就諗，究竟呢個係咪上帝期望佢嘅教會咧？因為我轉頭我哋睇下二豬咯。二豬咧，佢都諗啊，即係點樣為神建立一間教會咧？不如起一間大啲、勁啲嚇，好好多地方嘅教會。佢又諗起另外一個圖畫，佢諗咧喺台灣另外一個地方好靚嘅，就喺日月潭裏邊咧有一個好靚嘅教會，一個教堂。你去過呢個地方未啊？冇人去過嚇。呢個地方有咩特別咧？你見唔見到咩特別啊？呢個結咩啊？開放式嘅嚇。呢個建築物咧，佢最特別嘅地方咧，主要用一種材料做嘅啫，就係紙啦。嚇，呢間咧就叫紙教堂嚇，喺台灣裏邊咧係好出名嘅。啊，呢間教堂咧。的來源是來自日本的，因為原本日本在阪神的地方有地震，當時有一個設計家就是用紙去做了一間教堂去紀念這個日本的地震。後來到台灣有地震的時候，他們就將這個整個建築搬到台灣裡面紀念台灣的地震。日本跟住後屘去咗即台灣有地震嘅時候，佢哋就將成個建築咧就送咗俾台灣去俾佢哋咧紀念佢哋咧台灣嘅地震。所以呢間紙嘅教堂咧好特別嘅，成個教堂咧都係紙做嘅啊！你見到入邊啲凳咧，全部都係用一啲紙嘅物質去造成啊，係一個好大嘅地方嚇，即係有好大嘅一個嘅郊區嘅地方裏邊咧去進行。今天這個地方呢同樣呢很優雅的地方很大的地方，不過呢是拿來成為一個旅遊的景點。不知道二豬的教會是不是上帝期望的教會呢？去到細豬三豬，三豬又怎麼想呢？他就不同了，他就不是只看看世界各地有什麼教會，而是他咧，佢點樣咧？佢打開聖經去睇下聖經講緊一個教會係點嘅咧。於是咧，佢就打開啱啱就睇到今日嘅經文啦。啊，提摩太後書2:1-7，所以咧佢就諗下啊，有咩啟發去點樣去起一間嘅教會咧？所以讓我哋咧都去學下三豬咁樣樣喺呢個經文裏邊咧睇下有啲咩啟發我哋咧去點樣去建立一間教會。2:1一开始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个就是提摩太后书，其实正正好就是保罗所写的书信。保罗写的书信大约有13卷的书信，其主要都是写给不同地方的教会，但唯有有3封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写给指定的某一些人。而这个人就包括了2个很重要的人，一个就叫提摩太，一个就叫提多。提摩太就有前书后书，就写给在以弗所的提摩太。而保罗也写了提多书，就给写了在格尼底岛的提多。这三卷书信其实都是保罗想写给他所爱的属灵的儿子，希望咧就將教會啊點樣去建立教會，點樣去管理教會嘅事咧，就交託俾提摩太同埋提多。所以呢三卷書信咧，我哋有時會稱為叫教牧書信，嚇俾呢兩位嘅牧者嚇承接保羅棒嘅牧者咧，去承接住咧點樣去延續教會嘅發展，點樣去建立教會。 所以呢个经文里面一开始就话我儿啊，就讲紧咩啊？保罗同提摩太讲我嘅仔啊，而事实上咧，提摩太唔系保罗生嘅，不过喺属灵上边咧，系由保罗咧去喂养、照顾、教导、培育提摩太成长，成为咧佢嘅接班人。所以喺属灵身份上边，就好似咧我哋即系教会里边有时我哋有啲嘅长者，我哋有啲嘅导师吓，有啲嘅领袖去培育下一批人嘅时候，我哋培育嘅下一批人就是我哋嘅属灵嘅儿子一样。所以到保罗就一开始话吓，即系我儿啊，就系以弗所嘅提摩太，就系佢嘅属灵嘅儿子。佢同佢点讲咧？佢话你要刚强起来。保罗俾提摩太嘅提醒就系、是、你要刚强起来 ，be strong。要刚强起来嘅时候，呢度就系、是、正正好就系、是。保罗希望提摩太能够做到的。但是当你想想，当有一个人叫你刚强的时候，正正好代表了什么？这一刻他是很需要刚强，代表了他这一刻是相对比较软弱，比较微弱。所以也希望保罗希望鼓励他，你要刚强起来。所以你看到提摩太即是书信的时候都说，即要鼓励，即是叫人不可小看提摩太年轻，因为实在需要很多的鼓励。其实正正好就讲紧就系，原来提摩太本身亦都系似乎喺一个软弱之中，喺一个不足之中，以至到佢需要咧保罗俾佢一个好大嘅鼓励，要去刚强起嚟。当我哋睇翻旧约圣经里边咧，我哋都讲刚强嘅时候咧，都有另外一个人物咧，我哋常常都听到神点样要鼓励佢要刚强，就喺约书亚记里边就讲到吓，当摩西死后，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已经讲到，摩西死后之后，神要交棒给约书亚，所以神就吩咐约书亚的时候讲过几次，话你当刚强壮胆，跟住又讲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因为原来对于约书亚来讲，本来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你知道他是很勇猛的，他跟加勒一起去为神征战，还有他们是很有眼光的，以至到就是当去做探子探地的时候，他们是带好消息回来的那两个。但是一直跟着摩西这个属灵的领袖的时候，他就很安心，有什么事就是听摩西讲嘢，跟住就做得啦。但系呢刻要由摩西交俾约书亚，由约书亚亲自去发板，去点样去带住成班以色列人嘅时候，系另外一回事。冇人跟嘅时候，就要咩？要自己接棒嘅时候，系唔一样嘅事。所以喺约书亚面对住要接摩西棒嘅时候，佢同样显出佢嘅软弱，显出佢嘅需要，显出佢咧嘅微小。以至到神就话俾佢听，就系你要刚强壮胆，只要刚强。喺度我哋见得到就系、是，原来我哋好多嘅教会嘅属灵嘅领袖，你唔好以为佢哋真系好劲、好叻，但其实佢都有阵时咧，佢有软弱嘅地方，有不足嘅地方，佢需要上帝鼓励嘅地方，佢需要话俾我听，我哋要刚强。今天我哋要去面对嘅就系、是，我哋都要去。想一想，我们教会的属灵领袖，我们都要承认我们有不足、有软弱的地方。事实上，今时今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有不足、软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加靠上帝。最近我自己都仍然都很留意世界各地不同的新闻，特别是香港的新闻。其中香港最近有一宗新闻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无线，大家有看香港无线电视节目是不是？无线的前新闻主播柳俊江就怎样？自杀轻生了。全部人都觉得很突然。因为 早一些时间还是讲一些好的状况。但是不知道怎样，就是传闻就说可能跟女朋友吵架还是什么。总之就说突然间就轻生了。又有另一个就是什么？韩国的影帝李善均早前也都 自殺離世，係嘛？一個好似好年輕嘅有為嘅年輕人，佢會揀輕生；一個咧好有前途嘅影帝，雖然咧牽涉咗一啲嘅毒品嘅案件裏邊，但係咧佢又揀咗輕生。原來今日好多人喺一個軟弱裏邊，佢唔能夠承認到自己嘅軟弱，或者咁講，軟弱到一個地步就係揀咗一種逃避嘅方法、輕生嘅方法去逃避問題。呢度話咧，喺香港喺2024年嘅新聞裏邊啊，原來咧佢做咗一個訪問，就話原來香港有3.7% 嘅中學生咧都曾經諗過自殺。3.7% 嘅中學生都曾經諗過自殺，係一個好高嘅傾向自殺率。弟兄姊妹，原來我哋今時今日我哋面對我哋嘅社會嘅時候，有陣時候我哋覺得自己好勁、好叻，但有陣時候我哋唔能夠睇出到，亦都唔能夠接納到自己原來好軟弱、好無助、好不足。呢、這個咧正正係我哋要思考，特別對於提摩太嚟講，佢都要認真思考，佢其實都係好微小。啊，不過提我話又問啦，你知唔知道即係對於？想自殺的人來說，你知不知道男性的比率高一點還是女性的比率高一點呢？講過經常想怎樣去自殺，即經常去說要自殺的男性的比率高一點還是女性的比率高一點？男性錯，我是講講話要自殺的，是啊，原來呢講話自殺呢個百分比咧係女性高啲嘅，啲女性成日都話：，我想死啦！真係諗住，我要死啦！即原來咧，女性話要自殺咧，即特別講出嚟話俾你聽，佢要自殺咧，嗰個百分比咧係高過遠遠高過男性嘅。但係自殺嘅成功率咧，就係咩啊？男人高過女人。嗱，呢個真係要小心啦。當然你問，知唔知點解啊？你知點解？講嚟聽。 因為男通常佢 唔 表達佢自己嘅情緒鬱埋鬱，唔 係 好似個 slow fall 咁樣。 係啊， 女人肯講。 女人就咩啊？講完就當自殺咗啦嘛，係嘛係嘛？講咗就係噶啦嘛，係咪？啊，講完之後，咦冇嘢啦，咁啊繼續去飲茶去買餸啦，係咪？嚇！但係男性唔係啊嘛，男性積埋喺裏邊，越積越多，同埋男性有一個特質就係咩啊？佢係會諗步驟噶。即係佢講自殺，佢唔係話講完就算，佢話個步驟點樣做呢 step one, step two， 點樣去有仔細要成功做到咧？因為男性唔輸得噶嘛，係咪？連自殺都要成功，衰叻俾人睇嘅喎。咁所以諗得好仔細，點樣去自殺？所以咧，你好睇好多新聞都係男性嘅自殺率成功率咧係遠遠高過女性。所以如果你身邊嘅老公突然間話俾你聽，佢想自殺咧，咁你就要小心啲啦。但如果你的老婆說自殺，你就讓她說，那就 OK 了，舒緩一點了，要疏解一下這些這樣的負面的情緒。但這裡更加重要就是保羅在說什麼呢？他說正正他就知道要提醒提摩太要剛強起來的時候，他是說我們只不過是一張很柔弱的一個人，所以我們需要什麼？有一個很堅強的後盾托底。就是怎樣呢？我們就是要說這個就係呢度咧，最近都有即係香港一個樂壇叫叱吒女叱吒嘅音樂嘅典禮啦，咁當中裏邊咧就講緊一個有歌手就再寫咗首歌叫《神的不在場證據》啊，咁呢個歌手其實好好嘅，佢好有心咧去關心啲人咧，就是、年輕人啲自殺，佢係即係覺得自己係一個樂壇社工咁啦，好關心啲人。所以他希望提醒啲年青人，就係當你覺得神唔喺度嘅時候咧，你唔好放棄自己。不過佢喺個頒獎禮裏面，佢就咁講，佢話：我覺得神唔在場，但你可以靠自己相信我。呢句説話咧，我就唔認同啦。我好認同佢咧，佢好有心咧，做呢啲嘅青少年，關心佢哋咧嘅生命嘅安全。但係佢話原來可以靠自己。事實上，我哋正正好，因為我哋軟弱，唔能夠靠自己。保羅寫俾提摩太嘅訓勉就係咩啊？唔能夠靠自己啊！你要剛強起嚟嘅咩？就係點啊？要喺基督耶穌嘅恩典上面剛強起嚟。 原来我们要刚强，我们站得稳的时候要靠上帝。你想象一下，现在我们这幅图画就好像在建一座楼一样，而我们就是绿色那个，就是提摩太。其实我们就好像一块的地砖一样，又或者我们好像一张地毡一样，我们铺在屋的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很渣的。如果我铺在地毡 在屋的时候，如果地是淋的，将地毡稳不稳阵？如果地是淋的话，我放在砖里面，我站不站得稳？其实都站不稳。我们就是一块这样的地砖，一块这样的地毡，而我们需要一个好的根基，一个好的地基，我们才能够站立得稳。所以神的教会里面都要有一个好的地基，就是由神、由耶稣基督的恩典围绕住我们，成为我们的底。耶稣基督就是成为我们的磐石，去成为我们的基础。神的话语去建立我们，这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刚强起来，不是靠自己。所以我们如果要起一间的教会的话，一定要打好个基础，基础不是吊空了在上面，不是吊空了在上面，我们就会冧下来的了。唯有在下面加上一个坚实的 底部，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你要知道保罗都承认自己很软弱，一个很微不足道的人，不过他自己这样说，他说在哥林德后书，他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就是神的恩典够保罗用，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浮庇我。保罗很清楚，就是说唯有耶稣基督的恩典与他同在，以致他的软弱就好像张地毡、地砖一样，那么脆弱都好，但是因为有这个恩典托住他，他来得坚实，他能够抵受得到众多生命的挑战。弟兄姊妹，这个正正好就是保罗给我们见得到对提摩太的提醒，今天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就是每一个人我们都要知道，我们需要在神的里面刚强起来的时候，我们要仰赖耶稣基督的恩典。今天我们是不是好像刚才那个歌手这样讲，我们面对困难、面对脆弱的时候，我们都是靠自己，还是我们要靠上帝的恩典去帮助我们呢？所以第一个呢，我一个建立教会、动起来的教会的要素，就是心在耶稣。我们的心常常都要摆在耶稣里面，在耶稣同在里面，在耶稣入面，很重要。这个呢，就是我们需要，首先需要天才，就是属天的材料去建立教会，不是属我们的材料，我们只不过是肉体。我们就要求这个属天的材料去建立我们的教会，然后才需要人才。人才是什么呢？第二章二节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对于保罗来说，他很清楚教什么叫教会。教会的观念就是不是属于一个人的，教会不是属于一个人的，教会是一班、一群上帝呼召出来的人聚集在一起。所以教会是一个群体。所以为什么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不可以说只是日日躲在家里面，日日自己亲近神就足够呢？因为你不是活在一间教会的生活，我们需要走过来一个群体的生活，无论透过现在实体，或者即使透过 Zoom 的方式，我们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相交建立，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教会群体。但问题是，我们怎样能够令到这个群体成为一个群体呢？唯有我们又不是只是一个人，我们容让有更多人进入这个群体当中。而这个进入的群体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这段圣经里面所说，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保罗就说 保罗就同提摩太讲，要提摩太揾一啲那忠心能教导别人嘅人去教别人。所以呢度其实讲紧有四代嘅人，由保罗一路一路传落去，系期望有四代嘅人去延续落去一个嘅教会。而保罗能够可以做嘅咧，只系延续三代，因为保罗就亲自教提摩太去找教训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保罗就说他要提摩太听到他的教训之后，就将这个教训去教训那个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保罗最可以做的应该就是只要训练一个人去承担，去即刻看着去训练另一个人。那怎样才能够教导到别人呢？最后第四批人呢，就唯有提摩太跟住保罗所做的，提摩太又找一个人去交托给他，去教训他，教导他，以至到他去教导别人，交托别人。所以这里正正好讲的就是一个教会的群体里面是需要一代一代这样去延续接棒，我们要这样去发展一个的教会去有延续性的，否则教会呢去到某些时间呢就没有了，就不能够为上帝扩展了。所以很重要的，我们要去按住保罗和提摩太都很着重中间下一个梯队是什么人呢？就是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保罗已经出现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就是他已经将要离世，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最后写的书信，他可以做的事已经不多了，交给提摩太。提摩太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要训练到这个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换句话说，何时才能够开始第五代呢？就唯有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能够教导了别人之后，那个别人能够再教导别人。是不是复杂？不复杂啊。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因为这样的原因，因为有忠心的人他们能够做这件事，以至到我们今天，我们不知道是第十几代还是二十几代，我们能够听到上帝的说话。教会就很需要去找到这些这人。那这里重要就是，所以呢我们知道一定要建立好一个的培训或者一个的教导的方式，以至到我们能够延续。就好像我们刚刚刚刚过去的礼拜三里面呢，我们都有一班少年人去钓鱼。我哋全部人里边咧，得一个人识钓鱼嘅啫，其实吓就系得 Tony 识钓鱼。你想象一下 ，Tony 识钓鱼，其实佢好简单，就系佢揸住十支鱼竿，插晒喺佢侧边，咁样钓咪得咯。跟住嗌啲细路嚟，诶得啦，有鱼啊，我拎俾你啦。但系你谂下，咁系一个好嘅方法，令到小朋友钓到鱼咧？而系最好嘅就系咩啊？俾支鱼竿个小朋友。每教他一个方法，怎样揈支鱼竿，怎样去感受条鱼来到，怎样去捉那条鱼，怎样去收渔网，怎样保证自己不会被鱼刺亲安全。这个过程里面的教导，你能够教导到他识的话，他有一天他可以再教别人。教会就是这样去传承才能够延续下去。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是很开心的，因为对于教导即是个老师来讲，他有成功感，是吧？所以是好事来的。对于个学员来讲，就不是他来钓鱼只是捉到条鱼，而是他有份参与去钓到条鱼，那天个个小朋友都很开心。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我们教会有初信成长的训练，不是只有牧师能够栽培人很开心，而是你们都能够参与栽培人的时候，你看到人的生命成长呢，其实你会开始知道，原来培养一个人的生命成长能够爱主呢，你会看到他成长，你又很开心。教会就是需要这样。这种人才，这种人的培育，是教会呢是要好的发展的时候所需要的，都是我们2024呢我们希望一起去共同发展的。那当然怎样找到对的人呢？什么叫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里讲的就是对的人有两个特质。第一个要素就是，第二个要素就是讲紧忠心的人。他说你要交托那忠心的人。这个那忠心的人就是讲紧事主忠心的人。 我哋一定要揾到一啲愿意忠心去服侍主嘅人，我哋就培育佢。咁点样叫忠心啊？嗱，呢度咧呢只咧就系我结婚初初嘅时候咧，我哋屋企养嘅狗嚟嘅。吓，呢只咧叫小白。吓，呢只你知咩狗嚟噶？呢只呢只咩类型嘅狗？呢只呢只系白色嘅狗，不过呢只叫金毛寻回犬（Golden Retriever）。吓，不过唔知点解 Golden Retriever 系白色嘅，应该唔系金色嘅。咁啊，我哋初初养呢只狗嘅时候咧，我哋就即系、就是、我就负责咧系即系每一日完咗教会咧，我就翻去咧去俾嘢佢食啦，照顾佢啦，陪佢玩下啦。咁啊，师母咧当时咧就要读紧书咧，就有时好夜先翻到嚟，或者平时少啲时间咧陪佢玩嘅。我哋一路同佢照顾佢，有一日我哋要考验佢嘅忠心。点样考验佢忠心咧？就系、是、我哋去到我哋即系村嗰度咧，有条天桥。我哋带阿小白咧去到天桥顶嘅中间嘅位置，即系桥嘅两端中间位置。跟住我同师母各走一方，一人跑一边。我看看那隻小白跑哪邊，我就知道那隻狗對哪個忠心了。是啊，真的的。結果當然你知道答案了、一定是、一定是我了，是吧、你知道就是我一路照顧他，一路培育他，一路跟他玩，玩得最多就是我。他知道當我走兩邊的時候，我們兩個人走一邊的時候，他一定是跟著我的，显出佢嘅忠心。就正如当我哋跟随主嘅时候，我哋有一日喺十字路口嘅时候，神喺一边，你啲钱财喺一边嘅时候，就即时要你走边边嘅时候，嗰下就知道你系咪忠心啦。所以弟兄姊妹，有阵时我哋面对一啲人生嘅抉择，其实正正好系上帝考验我哋忠心嘅时刻。不需要惊讶，我哋必然会面对呢啲时刻。究竟我宁愿揀翻工，定我揀上帝呢？究竟我宁愿发大财，定系揀上帝呢？究竟我揀甘于喺屋企里面探世界，定我揀出去冒险去参与短宣服事呢？你会睇得到我哋对上帝嗰种忠心嘅状况系一个咩嘅状况？所以保罗提到就系要揾一个忠心嘅人。第二个嘅人就系要揾能教导别人嘅人。要教导那个能教导别人的人，这个就是一个 teachable 的人，以致到这个人能够可以清晰地讲到，或者重要地讲到那个教的内容。当然这里不是只紧要一定要很厉害，要很多教材啊，才是一个好的教书的老师，而是重要就是你不单止你知道圣经的基础道理，而你能够成为一个活出基础道理的人，他就知道你能够教导他怎样去做一个基督徒。当然我们教会都希望就是透过我们的、就是、未来我们一直建构着，就是我们教会都有一个系统给每一个、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去学习怎样去教导别人，无论我们初信的班，或者我们价值观重整的班，甚至乎之后的浸礼的班。我希望能够更加多人能够有教导的能力，教导的恩赐，以致能够一起参与培育的工作。所以很重要就是人才里面我们需要有忠心和能教导人的。这两个正正好成为了什么呢？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建筑的支柱。如果个底打好了，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根基，打好了个底，有当中有好像提摩太一样的牧者在当中，在这里有神承托住了，但仍然需要很多弟兄姊妹，一些忠心的能教导人的弟兄姊妹，建立一条条一条条的柱，一代两代三代，你想想一个建筑物里面一条柱顶不顶得住整个屋？不行的。两条柱、三条柱、四条柱、五条柱，越来越多柱的话，那个屋就会稳阵。第三点，教会需要专才。 教會需要專才係講緊咩咧？就係講緊一種擁有專業態度嘅嗰種嘅基督徒。呢度保羅有提出咗三種唔同行業、三種唔同工作種別三種裏邊咧唔同嘅工作嘅專業態度。第一個保羅所講嘅就係喺三至四節話你要和我同受苦難，好像基督耶穌嘅精兵。凡在軍中當兵嘅，不將世務纏身，好叫那知他當兵嘅人喜悅。講緊就係我哋要成為一個精兵，好似一個嘅士兵一樣。呢、這個士兵係願意咩咧？進到戰場嘅時候，佢願意承受災難。戰爭裏面可能會受傷、受到苦楚，不是只是拿到打仗裏面做士兵裏面那種的光榮，但同時間願意有機會面對受苦。同時間這個士兵要來到這個戰場上面的時候，他要專心一次全然的投入，不可以將世務、其他的事務纏在身裏面，以致影響他在戰場上面那種的專注。所以你知道我們耶穌年時候都有說過，就是如果那些剛剛結婚的人呢那一年都不用當兵，因為通常聖經裡面說的那個時代就是剛剛結婚的那一年是專注於處理他的婚姻，不用當兵的。因為知道你剛剛結婚你就走了上戰場，你實不會專心。但這裡說的就是我們教會需要有一種什麼專業態度呢？就是我們要全然投入fully attend 或者 attend fully， 全然投入在教会里面，显出我们呢真的愿意去为神去摆上，去不计较，甚至乎愿意为神呢去付上一代价和劳苦。这个是我们所需要去学习的那种的牺牲投入的精神。第二个专才是什么呢？第二个专才就是一个运动员，他说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这里看得到，就是刚刚我们在香港里面有一个的空手道的选手刘慕常，就是经过很多年的努力，终于在2024年头就得到这个的女子空手道个人型的世界第一。一直都是拿着第三、第二、第三、第二，输给日本。但是最近终于拿到第一。但当你要拿到这个第一的时候，你要怎样才能够拿到第一呢？这里圣经说在场上比武的要非按规矩，就是说一定要按着规矩去参加这个比赛才能够得到冠冕。这个的讲的专业态度是什么？不单止在比赛那刻你不犯规，比赛那刻你要持守着比赛的每一个规矩，更加是讲在赛前你的锻炼的要求，对于自己的操练都是坚持。这种就是叫坚守原则。以至到就是你要知道你有生命的操练，你操练得好呢你才能够健壮的。每一个杰出的运动员都是经过长期的操练。我真的想不到有哪一个运动员他做得好是没有操练过，无论打篮球的 Kobe Bryant， 是吧？ Okay， 无论是打桌球的傅春辉，又或者踢足球的美斯，就是 C 朗拿度，你 看报纸上他整身操到的肌肉，横练的肌肉的 C 朗拿度，他不是只是上场那一下才动的。所以每一个运动员他的专业态度就是什么？要坚守原则，要去根据他要练习的步伐，他在比赛场上的规矩去做到好，以致他能够拿到那个的冠冕。这个都是我们基督徒需要有的那种的态度。我们怎么去平时操练好自己呢？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都说每一年的开始通常都会定下了读经计划，是吧？就是怎么亲近神，几时有退休，定下了很多的目标，怎样去跟神有好的关系。但很多时候呢到年终就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了。但是每一天练回来， 你話要每日朝頭早有抽五分鐘靈修去親近上帝，係每日願意練翻嚟，即係練做咩啊？練你唔做任何嘢之前，先去親近上帝。因為當你願意你做其他嘢先，洗面面啊、刷牙啊、食埋早餐啊，不如揸埋車啊，你越係推咧，越推越後咧，通常你之後咧個靈修咧就唔知幾時先做到，直到要夜晚你話不如我瞓埋先啦，我哋就係咁樣噶啦。所以到咧，保罗俾我哋提醒就系，我哋要面对建立一个好嘅教会，我哋自己每一个人都要有一种好嘅专业态度。第三种就系咩咧？就系讲紧个农夫嘅处境，就系劳力嘅农夫咧，你当先得粮食。讲紧呢个劳力嘅农夫，就系佢能够当佢种植咗所有嘢嘅时候，佢能够先享其成。呢种理所当然系因为咩啊？因为佢積極去為自己呢個嘅農作物咧做好多嘅功夫，佢唔係敷衍，佢唔係敷衍咁去耕種，佢係好努力付出代價，心機勞力，以至到能夠佢有收成，佢就能夠第一個能夠攞到呢個收成。呢種係一種咩嘅狀況？就係一種我哋要主動嘅態度，主動去知道呢樣嘢係你嘅，係你嘅責任。是你的工作，是你的岗位，我们守好我们的本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无论做什么工作，就算你是一个家庭主妇，你都一定有你的岗位责任，你要好好去守好它。这一方面我就十分欣赏师母，因为师母和我都是病紧这两个礼拜。不过我病呢，就个个弟兄姊妹都问候我，也都有问候师母，但是呢我就可以摊在床唞一唞。但是师母怎么样？仲要煮饭俾两个仔女，嗱，所以师母系专业态度。咁当我为咗预备今日嘅讲道，我瞓得好咧，我都系专业嘅态度嚟嘅。但系咧，讲紧就系咩啊？每一个岗位、每一个行业都有你嘅专业态度，而嗰种专业态度，其实一定都可以应用喺上帝嘅国嘅建立入边。一种好嘅特质、好嘅态度，你喺你嘅行业里边啊，俾人哋赞赏系 professional 嘅话。是很專業的話，你這種態度如果用在教會上面，一定使教會得益。所以保羅就是講緊三種不同的行業裡面都有三種不同的專業的態度。當這幾種態度就成為一個教會的好好的保護網，就好像我們如果建立一個教會的話，上面就有一個好好的那個的屋頂一樣，一個成為教會一個好好的保護網，就是有著第四個要素，就是全然投入，第五個要素堅守原則，還有第六個要素主動。這個是每一個人都能夠活出來的態度。這種態度不是只是剛才說、那些導師啊、教人那些啊才有的，是每一個信徒都可以有。所以如果教会能够这样，有耶稣基督托底，跟着有我们有属灵的领导，求主给我们有刚强，跟着我们有忠心的人支撑着，成为一条条的支柱，再加上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一种专业的态度，一种全然对上帝委身投入、坚守原则主动的态度，这座建筑物就可以砌成。这座建筑物就可以砌成。第三只小猪就是看了这段圣经之后，他就知道这个教堂、这个教会就可以有一个十字架在上面去荣耀上帝。十字架在上面，因为这个的建筑物那个十字架是拆不掉的，在某些国家有人拆了教堂的十字架，但如果我们这帮群体能够彰显出基督的话，是没有人能够拆到那个十字架，因为藉着你身上面就已经能够荣耀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弟兄姊妹，今天正正好就是挑战我们要去想这个问题。所以保罗在最后第七节说，我所说的话你们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所以愿意我们都藉着今天的圣经，我们去思想。待会我们都有我们的第一次，我们有团契时间。我希望 嗱，交流部一齊咧去分組去討論一下啱啱講嘅咁多嘅重點，有邊一啲你特別深刻嘅，邊一啲你覺得可以應用嘅，邊一啲覺得你可能夠幫助到你嘅，我哋都一齊咧去有一啲嘅討論嘅時間，讓我哋信仰持之以恆，透過彼此嘅激勵，我哋能夠深化，能夠每一日活出嚟，活出嗰種專業態度。求主幫助我哋，或者一齊同心祈禱。主，我哋多謝你，因為你嘅話語係寶貴。藉著你嘅仆人保羅咧，吩咐提摩太，吩咐提多嘅説話，呢三卷書都成為我哋好寶貴建立教會嘅經驗。求主你幫助我哋，讓我哋因福教會，我哋去思想，我哋去學習，以致我哋能夠推動我哋教會能夠更加成為主你喜悅嘅教會。願主你就幫助我哋，亦都加力俾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能夠去將聽到嘅道能夠應用喺我哋嘅生活裏邊。主啊，求你就係幫助我哋，聽我哋祈禱，奉耶穌名字而求，阿門。